OK， 又翻嚟我哋老蛇独女啦，继续有我小咪。 咁佢你系小咪？ 我有角色扮演啊嘛。 哦，以为你讲错。 我哋讲一讲先，我哋今次系第一次突然间转咗三节嘅。咁 咩啊？第二次啦，已经。 第二次咩？ 上次咪系三节咯。 系啊，发紧梦啊！你嘅第一次，第一次奉献咗俾我哋三个女人啊！ 哇，幸福幸福。 唉，谂住角色扮演，好啦，继续认真啲啦。我系奶色。 诶，讲咗系咪公主？ 我系小咪，就我哋。 系，喂，头先真系讲得太多关于钱钱银银啊咁样事，我哋讲翻啲 硬 钱 嚟嘅， 劲多钱钱钱、啊， 有俾人话讲啦呢阵， 咪就系咯，今次我要分享一个真实嘅个案啦， 嗯。 有冇改編嘅話咧，你自己諗啦嚇。 好啊。 咁咧真係呢個 case 就係咁樣嘅。咁首先問一下男嘉賓先，趁有男嘉賓，喂，我想問一下咧，你點樣睇一個無性嘅夫妻生活？ 哇！呢样嘢好深奥、啊， 你接唔接受到先？首先 ，no sex 问男性， 我觉得唔得咧。嗰样嘢已经好似升华到我已经系一个仙人咁样噶啦。 即系你，如果你得嘅话，你觉得你只系仙人， 即系你练紧仙啊？ 因为情欲呢样嘢，除咗即系 sex， 所有嘅人都会有呢、這个。所有嘅唔同情緒啊嘛，尤其是呢樣嘢，即係兩性之間嘅一定要有 嘅。即係你都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橋梁嚟㗎啦，係 當然啦，任何嘅橋梁。 小姨，你哋又接唔接受到？如果結咗婚就冇性， 我一定唔得， 公主一定唔得， 我可能得，但我會懷疑對方唔得。 即係你可以得，但係你會懷疑對方唔得，唔得意思係咩先？佢性能力嘅問題，定係 即佢唔愛我啦，所以我哋之間再冇啦。 但係如果個男嘅同你講佢唔得，但你如果作為中國人，係咪大部分女性都會啊啞忍唔出聲？ 我應該 咁算啦，其實我都冇乜需要嘅。咁樣同個男嘅講咧， 咪就係如果我仲夠中意佢，佢唔得，我估我都得。 唔明即系点啊？ 即系佢唔得嘅话，我可能都唔需要啦。咁咯，我 即系如果佢话佢唔得，佢真系可能系身体上唔得啫。 系啊，即系我同佢会冇嘅话，我够爱佢，我都可以冇啦。应该。 但系我有朋友咁样唔 work 喎。 我就系 我觉得唔 work 喎。 我有朋友就结婚前已经发觉个男嘅系麻麻地嘅。咁成日個男就話工作壓力啊，或者攰咁嗰啲嘢，咁始終係麻麻地呢樣嘢唔得啦嚇。咁佢又冇形容到啊點樣或者唔得，但係總之就真係唔好點。 咁總括嚟講，大家都覺得其實係如果有，梗係最好係美滿啦，係咪先？如果係冇， 最好係一定要有先好。 咁咧個 case 必需品啊， 個 case 就係咁樣嘅。咁咧我係我身邊發生嘅個案嚟嘅。咁咧佢哋就係發生喺個農村啦，咩先農村咁啊？佢哋青梅竹馬嚟嘅，一男一女。咁咧咁個男仔咧咪为咗要可能搵更多钱啦，咁就要出去城市度做嘢啦。咁你知啦，出咗去咧，可能几年先翻嚟一次，可能一年先翻嚟一次就是、过年啦。咁啊，翻嚟之后啦，咁啊结婚啦，咁啊结婚个女仔终谂住啊结婚啦，我哋终于可以成为夫妻啦，咁就好期待啦。咁啊，因为好争取时间，每一年翻嚟先得过一两次，咁啊梗系。做人噶啦，你知農村封建制度啊嘛，梗係想阿爸阿媽都催你一年 都睇個新聞好多之後嘅女性真係大咗肚噶 咧。係啦，咁咧咁每次翻嚟嘅時候，佢都好爭取時間啦，係啦，就諗住好頻密啦。 你冇嘢冇娛樂噶嘛，基本上 係啊，因為 搞嘢唔知做乜。 農村 即係 你 山卡，你唔見啲非洲嗰啲 日落嚟啊嘛， 係咁山仔咁山仔， 即係一朝早就起身就落田。 指添啊！新聞透視有一集都講過㗎，話啲農村啲人一翻去過年咧，真係兩。夫妇真系要成日行埋，亦试过本身已经有仔女，跟住啲外父外母或者啲老爷奶奶帮手带住啲细路仔，打开佢等佢两个空闲时间。 即系老凤咪又系老凤又讲咗，即系好似奉行要做呢样嘢。 系啦，传统即系嗰啲阿爸阿妈都要拉开啲仔女，就俾多啲空间佢哋去做人啦。咁跟住咧呢个 case 真系呢个女人就好惨啊，其实咁咧佢就一到夜晚啦，咁佢都要有性生活嘅，但系咧。发觉咧嗰种后来先知道，原来其实一直俾紧佢性生活嘅人唔系佢个老公咯。 吓、 啊，系咪我觉得 古仔网上面嗰啲熄咗灯，跟住第二朝先发觉系老嘢嚟嘅。 唔系啦，就系、是、原来咧，一直咧佢老公咧所谓同佢做紧呢个性动作咧，其实系用假捻咯。 哦、 就唔系自己嗰样嘢咯， 咁但系唔明白、啊、解解话点假捻啊？ 即 即系你知农村啲入夜啊，熄灯搞咩？你知封建就真系唔系好似我哋城市人啊咁多姿多彩，咁多姿势啊，即系咁。 每个质地好唔同。 有咩姿势？ 即系咁呢啲就唔好讲。 啲后话后话。 系啦后话，总之就系、是、喂，即系冇谂到原来进行紧一样嘢，嗰样嘢系。唔系自己老公嘅，系假的。 所以我想问佢个假捻 系玩具系假捻嚟嘅， 系咩质？咁但系佢有冇问过老公点解先？ 跟住佢系一直都唔发现嘅，即系佢已经系 keep 咗，即系因为我都话啦，佢系可能一年先翻嚟过一两次啦。咁、可能嗰两次即系逗留，可能系得嗰个零礼拜到啦。咁、到你做嗰啲嘢嘅时候，咁你夜晚咁样，即系佢唔会知啊嘛。因为封建啲女人系唔读书，即系冇读书啦。咁、总之佢嚟就嚟、 即系总之呢样嘅知识比较贫乏啲啦。 贫乏嘅，跟住咧咁啊，个老公喺城市做嘢，梗系接触更加多知识上啊。多过佢啊嘛，咁啊，梗系好似叫做食住佢啦。咁总之我你想要咪俾你咯，呃到你啦。跟住咧系点样发现嘅咧？佢系睇佢老公嘅日记。 嗯。 咁啊，发现咗。 大家伙啦。 发现咗，咦？佢老公 原来又俾个假捻队， 好 惨啊！晴天霹雳。 所以咧，题外话，城市人咧就冇检查对方手提电话，农村人就冇检查对方嘅日记。 因为很多人有一个男性咧，不断寄啲书信俾佢个老公啦。咁佢好好奇，因为执啦，咁啊睇书信里边就觉得，喂，嗰啲书信嘅内容 好肉麻喎、啊，原来。 喂，点解咁唔寻常嘅嗰件事？即系觉得哇，点解会咁样噶？咁啊，佢越睇就越觉得好好奇啦。咁啊 ，keep 住望望望，咁到最后咧，就发现原来佢个老公咧。其实原来是同性恋者嚟嘅， 哦，是 咁单性定双性先都有得讲喎。 我宁愿佢系冇即系冇卵用嗰啲， 嗱，即系你明唔明？即系做得呢个动作用假卵啊，梗系单性啦。 O K， 但系即系由头到尾都系假卵。 封建社会为咗对呢个嘅父母交代啫， 原来佢一直系啦。 如果 佢 女人 我 精神病真 系真系 exactly 啦，原来佢青梅竹马，佢一直个老公咧，只不过当系朋友啦，一个玩伴啦，咁系咁啊，你知以前啲人嘅咧，双方家长就诶、你哋玩得咁埋就认定噶啦嘛。 咁、你女性会觉得点啊？如果你系个老婆， 我会话我正精神病。即已经又假捻又重生咁样， 即系 断背山之农村日记咁咯。 即系你哋个电视系几 顶唔顺， 几成天咩嘅？我谂啊，喂，原来我个老公用假捻帮自己之余，跟住原来 用晒感情去同你搞嘢嘅时候，你话我听用假捻同， 跟住然后 点解我会唔发觉嘅？因为咁样咯， 太蠢啦个人。 喺第二个渠道就发现咗呢啲咁样情欲嘅书信，就开始觉得唔对路，先去问个老公。跟住个老公头嗰几次都唔系好承认，因为你男人要面噶嘛，同埋 中国人真系封闭呢样嘢， 唔知点样去面对父母， 即系我会连男人都不如咁样。 唔系佢哋唔知点样面对父母，因为佢出咗去城市咧，接触啲新事物啦，有个新嘅观，即系已经唔同咗啦嗰个思维。跟住咧，佢先发觉， 可能要斩头。 原来佢系中意男人咯，中意男人。 佢呢个爱的根源埋藏咗好耐噶啦。 系啦，跟住 我宁愿剪咗你啦，你都 嗰件事 都冇用。 但系佢已经 即系啲父母几变态，农村嗰啲啦。 跟住然后佢又喺日记里边，即系写到自己好挣扎。个男人就话。再公嚟讲，即系我要对我嘅爹哋妈咪，即系同埋人哋双方父母，即系有个交代啦，又要对自己娶翻嚟呢个女人有交代啦。咁但系喺诗里边就会觉得，其实我真系中意男 人。女 人 都好惨喎，其实只不过一样工具，唔系泄欲嘅工具，而系 今次真系冇 卵 用 嘅 感觉，就系今次真系冇卵用。 但系惨，系一直都 仲唔精神 寄盼住你，大家青梅竹马，唉，终于结婚成为夫妻，唔怪之得开头佢老爷奶奶都觉得喂，系咪你个女人即嗰、那个即叫做 系啦？农、村永远都觉得女人唔得嘅，男人一定有冇问题嘅。 生唔到啊？点解咁即系咁即系？ 我真系差两个女人啊！ 系啦，点解你仲未有所出嘅咁样？即都理解嘅，个仔要去到老院咁样工作。 咁但系如果老爷奶奶话哦，我要娶个二奶阿仔，咁你作为女性系佢嘅身份，你会话俾老爷奶奶听，其实系你个仔咁，定系哦？逆来顺受，你娶个第二个 啦。因为到个女人到最后决定好顶唔顺呢件事，佢冇办法去接受。 即系癫咗。 佢因为佢冇受过咩教育啊嘛，大佬真系知道我由细到大中意你，同你玩，跟住同我结婚之后，你俾性生活我，原来嗰个系假捻嚟嘅。 我好肤浅啦。 然后第二度又知道咗啲咁嘅事之后，佢就 離婚咯，即係佢終於行入呢一個， 佢都好正常啲離婚，嗯、 就揭發咗呢一單嘢，原來佢個老公係同性戀者。 嗯、哦，但系我亦有个朋友，以前嘅同事啦，咁、嗯、我识佢嗰阵时，佢已经大概五十零岁嘅啦。咁咧，开头我都唔知道，原来佢系呢个嘅同性恋啦、嗯。因为我知道佢有个家庭嘅， 嗯， 虽然话离咗婚，佢两个仔女十几岁噶，最细嗰个都。咁、 嗯、 有一日佢同我讲，搭住我膊头，我后期谂起都有少起鸡皮，佢同我讲，其实我系同性恋嘅。哇吓，你讲真噶？个系啊，其实大部分同事都知噶啦，得你未知啫嘛。哇，咁你又会结婚嘅？你仲有两个仔女喎、啊， 现代版 送你啊！ 真系现代版，我都惊噶，因为佢系西人嚟嘅，西人就中意比较啲咧肥嘟嘟嘅亚洲人嘅。 大家知啲人 系啊，真系 嗱嗱呢个 case 咧，我又想问一下你觉得单嘢啦，即系当然即系你男性角度啦，你觉得个男有冇错咧？或者个其实如果段感情上面，其实你觉得双方有冇责任？ 其实好难去讲错与啱嘅，但只不过真系睇最后边个受害咯。而家唯一嘅受害，你哋会觉得系嗰个老婆啦。咁、 嗯、 但系如果喺传统嚟讲，受害嗰就嗰对父母、啊，系咪先？ 都系啊。 咁同埋我都想知道，或者可能会好奇话，个男嘅其实边一刻先发觉自己系咁咧？我头先讲个旧同事啦，佢系真系结咗婚，有埋细路仔，佢先开始 做咩咧？ 哦。佢开头系直噶，后期佢先慢慢发觉其实自己真系喜欢男人嘅、啊，真噶、啊。跟住 识咗个女人， 我唔系讲古仔噶，系真噶。跟住 佢老婆都几残忍喎，对老婆，即系识咗佢先变出 系，跟住都几奇情噶，几奇情噶。跟住佢喺外国生活嘅后期，跟住 变霹雳咯。 佢搬埋啊个男嘅搬埋去呢个嘅新加坡啦，同印尼，点解咧？系为咗印尼男仔。佢识咗男朋友喺嗰度，佢就将全部啲生意啊，或者佢自己嘅资产搬晒。 所以谂下，你呢个 case 系现代版啊嘛，但系而家嗰个系农村，你知农村至于嗰啲咁嘅封建制度，即系其实你明唔明嗰件事系好受害啊个女性，嗯、你即系你同埋你冇得话离婚都。啲人都覺得嚇、啊、你做乜離婚啊？ 時間問題咯，你話個男嘅一早 come out 咗嘅，其實大家都可能會接受，但係而家只不過有多嘅受害者，佢老婆同佢阿爸阿媽，咁啊變咗大家唔知點去面對。其實如果早個男仔同人講，佢真係肯的起個心同阿爸阿媽講，哦，阿爸阿媽其實我中意男人，但係頭先我就係問啦，佢幾時先發現自己中意男人先？係佢出到城市。 出到城市啊！ 咁但系佢亦要翻农村度结婚， 佢结婚就系因为佢阿爸阿妈双方咯。 嗯， 我都话因为农村佢哋啲可以封建嗰个思想系好唔 OK。 咁可能佢成日新年翻去嗰十五日嘛，佢觉得自己一年有350日，佢可以做翻真正嘅自己。只不过嗰15日虚伪地氹佢阿爸阿妈开心，佢谂住呢条桥行得通啊嘛。 个男人咧，如果佢一日佢老婆一日唔发现，佢一路咁压落去，谂住 应该 一世都谂住咁。 应该就 咁，其实佢自己都好辛苦啫，系嘛？ 佢唔辛苦，佢一年先翻嚟嗰15日啫嘛。 哦，即系扮演，即系嗰15日就扮演。 因为原来咧呢一个 case 咧，由于系真实个案啦，咁我亦都有去再翻喺中国大陆咧，原来系好多类似一啲军人啊，特别系军人啊，佢哋咧从军嗰啲咧系好多系呢 case， 佢哋咧系其实实质上系同性恋嘅、 嗯， 但系因为父母嘅缘故，所以被逼去娶妻。但有啲咧就妻子系知道佢本身个老公系同性恋者，同意嘅，同意呢个婚姻，嗯、但系咧可能个女性亦都会再去揾其他嘅嘢去满足自己。 嗯， 咁而有一啲咧就系、是、就好似我呢个朋友咁啊，佢以为佢可以呃住蒙骗，但系就冇谂到件事发生。 咁三位女士，你哋会继续配合地去蒙骗落去啊，定系一走了之、 啊？ 如果我咧，我就如果真系嘅话，我会宁愿系 农村、啊。你谂下，你代入唔好话喺而家呢个现代社会、啊，你走得去边啊？ 如果农村，我会断缆， 都好难讲、啊，真系 即系离婚咯，即系会 但系嗰啲农村咧，即系逼到你啲人。 咁但系十五日后都走噶啦。咁、啊、我谂我会唔出声咯，都系。咁但系我另外自己再寻觅咯。即件事 冇啦，因为已经系知道咗啦，佢闹到上法庭啦，已经将呢件事公开咗。 咁即其实佢冇瘾啫。咁如果佢我嘅做法系我唔系等佢走咗之后自己再寻觅一个真爱。 唔会噶， 啲女人俾人浸猪笼啊，小心！ 因为佢啲真系好落后嗰啲 咧。但我会咁拣咯。 但系农村真系好多封闭嘢，即系冇得好讲嘅。 因为为咗生活，我会继续压落去嘅，我谂。 因为其实个女性虽然话就可能呢个老公系呢个同性恋，就对佢冇做过啲咩，但对于旁人嚟讲，其实佢已经唔系一个完美嘅女人嚟噶啦嘛，可能 系啊，因为你已经用假捻咯， 呢个先大镬呢个真系， 即系完全唔碰过就话， 系咪咯？真系大， 即系可以为自己自 所以对细啲嚟讲，喺农村都系二手噶啦，可能讲得难听啊，我形容词可能比较差。 公开晒哇，仲要 系要私底下再寻觅真爱 呢段嘢，即系俾人假捻， 就真系上一。个礼拜我做咗六播节目之后，我就翻咗大陆啦。跟住咧就知道咗我身边有个咁样嘅 case 个案，咁系我身边嘅朋友咧，佢个屋企人嘅个案嚟嘅。 但系维持咗几耐咧？即系呃呢样嘢。 四年啦。 四年。 系啊， 真系大镬啊！你我觉得真系。 哇！真系实在，大家可以谂下，可以点样帮帮佢，或者 点样解决假捻啲大佬，有佢啦。 可以或者啲听众可以俾啲留言我哋，睇下可以有啲乜嘢睇新嘅睇法， 系啦， 系咯。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系啊， 拜拜， 好，拜拜，多谢 大家，拜拜。